都估唔到嘅，即系琴日问起波城关于即系追星嗰样嘢，我哋唔觉竟然讲咗半个钟，就系关于即系入行以嚟嗰个心态同嗰个历程系点样走过嚟啦。 突然之间走到咁样， 系啦。但系其实我本身琴日讲嗰样嘢咧就好单纯嘅啫，我就系想讲下，即系想问你就系喺你人生当中有冇？因为想追星或者不是追星，好似这个 terms 好像不好重，就是为了可能支持自己喜欢的一些artist 而去可能买一些的他的产品啊，或者可能是买一些他的应援的物品啊，即是很癫地疯狂地去买这样，或者不要疯狂呢，甚至乎可能是你有买过都 OK 嘅， 都 OK 吓。有买CD 系啦，买 CD 买边个最多啊？ 其实我唔系买好多嘅，老实讲 系， 但系好我人生买嘅第一只 CD 系你讲啊， 系买阿 Jam 嘅 Ready Super 嗰只。 OK， 但嗰阵时个原因嗱，因为嗰阵时。唔系，但个 你嗰阵时系咪读紧中六啊？ 中学咁，首先嗰阵时佢系有嚟过我学校做表演嘉宾啦。 O K， 圣诞节嘅时候，咁学生会请咗佢嚟嗰阵时唱《水公主》啊，啲同学我哋成班男仔好中意，即系佢啲歌啦。 啊，得噶啦，明噶啦， 咁啊， 唔使解 释 啊。 M P P 机有佢只歌噶嘛咧，温书啊，出出入入，每一日咧提神就听啦，同埋个重点啊， 咁样啦， 系啦。而个重点系因为佢嗰只 album 咧，里边有一个序号啊，系我嗰时玩紧嘅一个电脑游戏嘅曲嚟嘅。 哦，系咩？ 系啊， 咁好少。系啊，即系玩啲咩啊？ 啊咩？极速快车手我记得啦，嗰只叫做。 哦。咁 总之都系同车有关啦。咁啊，买只碟咧又唔知随碟附送。咁嗰时我仲记得嗰个 album 咧，佢有两个版啦，最少第一个版就即系佢阿 Jam 咧就着住红黑色格仔校服裙嘅嗰个 look 嚟嘅。 系系。 而第二个版就系我买嗰个咧，就系应该配合翻嗰个手。即个电脑游戏 嗰个车手 的，所以佢系类似一啲 sporty 啲嘅造型嘅，即系你当系白色嘅背心，跟住再加一顶白色嗰啲帽，好似一个车手咁样造型嘅。 因为我印象中都系校服嗰一套嘅 look 嘅， 系啦， 我好深刻印象呢只碟，因为嗰阵时我都觉得呢只碟系非买不可嘅，对我嚟讲好冲击性好大嘅。嗰阵时觉得即系仲要系哇，即系嗰阵时已经觉得读紧书嘅时候觉得哇，好后生嘅呢个女仔同。我哋差唔多年紀，點解可以咁犀利嘅咧？咁 樣係喎，又靚喎，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我都好喜歡，我都係有，我同樣同你一樣都有呢一隻碟嘅。 我哋都有啊， 我都有。 但 係 你就係校服裙嘅嗰個版 嗰只版本。咁但係我講翻最早期，即係原來我早你好多喎。咁我最早期嘅一隻碟係郭富城啊。 哦， 郭富城嘅，唔系呢只，系唱这歌嗰只。 红唱几多重？ 仲要咧嗰阵时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啦。细个嗰阵时咧，嗰啲 CD 系好细只嘅咋，几寸咁样嘅 size 嘅咋，好细只，咁大个圆形，大概好似一块饼咁样嘅圆饼咁样 size， 好细只嘅啫。 一接触，如果你话 CD 就已经系 而家呢啲啦， 系啊。 但系而家呢啲系好大只噶啦，已经即系嗰阵时我嗰个年代咧，因为唔知系咪可能系日本嗰边好兴呢啲 mini size 嗰啲 CD， 咁所以嗰阵时都系出呢一只 size 嘅。咁然后咧。一數已經跳到去你頭先所講係差不多阿 Jam 嗰個年代先再有賣碟，咁啊，但係點解我會講起呢樣嘢呢？就唔關阿 Jam 同郭富城事，係話說最近有一個朋友同我提翻起，令我對嗰件事好感慨，佢話。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同你夹粉，我个朋友同我讲啊吓，你记唔记得我嗰阵时同你夹粉买过一只专辑啊？咁嗰阵时我同朋友一齐打紧嗰啲暑期工， 系 咁可能每日个人工系几百蚊咁样啦。咁啊好即系嗰阵时啱啱细个第一次出嚟做嘢搵到钱，咁梗系好想搵一啲自己想。要嘅嘢買啦，咁但係又唔可以買啲好貴嘅嘢，因為唔捨得咗，好辛苦。咁話說嗰陣時有一位日本嘅混血女歌手，好紅嘅， 係叫咩名啊？ 然後咧， 你講埋咯， 叫 Liedi Song， 係啦， 我讀書時候都有， 即係女神級嚟嘅。OK， 咁跟住然後咧，我個朋友就話：喂，不如咁啊！佢知道我想要，但我唔捨得買曬成隻，因為佢個 package 好貴嘅。佢個 package 係 有一隻嘅 DVD， 然後再連埋一本寫真咁樣。咁你都可想而知嗰陣時買 DVD 已經唔平㗎啦，仲要連埋本寫真啊更加貴啦咁樣。咁佢知道我唔捨得，咁佢話啊咁唔緊要啦，既然你想要咁，不如一人一半，我哋买一份啦咁样。咁跟住我话好啊好啊，因为我嗰阵时觉得啊唔紧要，我都系想拥有嗰件事，我好似去支持一下自己嘅偶像咁样啦。咁啊咁点分咧？咁样最后我个朋友就要咗本写真集，我就攞走咗只 DVD。 但系都 OK 啊，你识喐啊嘛，你攞嗰样。 唔系重点系嗰个 DVD 咧，其实系入边咧，即系大家都话系咯，好睇啊 ，DVD 又识喐又剩咁样，好精彩啊！你写真插都系本书啫嘛， 平面咁样啫嘛。 系啦，咁重点就系其实咧，嗰只 DVD 入边咧系得只歌嘅 MV 嘅啫。 系 咁 ，which 系嗰阵时 YouTube 都有一睇。不过你可以摆入 DVD 机度播咁解咯，咁所以就而家谂翻起，我都问我个朋友，点解我嗰阵时会做一件咁傻嘅事情嘅咧？ 点解咧？ 系啦，跟住佢话：，嘿，你嗰阵时又要冷静经啊嘛，咁见你咁顺摊，我梗系即系咁，我就应承咗，我自己应承话俾嗰本书佢，我自己要只 DVD。我而家谂翻起好后悔，一页都冇揭过，因为。但我个朋友应该而家英文唔翻， 因为嗰时你觉得我系真系欣赏佢音乐嘛？ 系啦，嗱，你好清楚我波成，你好了解我个人嘅性格。我嗰阵时纯粹觉得好值得啊，咁我应该要支持佢，咁我去买佢嘅写真集啊，或者买佢嘅 DVD 啊，买佢嘅 CD 啊，咁样咁先能够令佢有继续出嘅意欲噶嘛，系咪先？咁我想睇佢继续出歌啊嘛，系咪先？ 系啊。 咁于是乎我就把心一横。买咗啦，咁而家谂翻起，其实系应该再储多少少钱，自己拥有一些开心啲嘅。 我谂如果而家你就算揾翻，应该都会贵喎。咁 哇，我都唔知道，应该好难。系啊，即系如果揾得翻咧，而家分分钟攞落去旺角嗰度嗰啲二手嗰啲铺咧，放出去分分钟都仲有市场，都未定啊！真系。 话晒都系经典角色嚟嘅，你戳翻佢出嚟嘅话， 经典角色， 经典角色嚟噶。 你个形容好奇怪， 即系好似你打机咧，即系拳王九八，你戳翻嗰啲经典人物出嚟咧。 同埋你讲起呢个人咧，你第一下你唔会谂起佢出过歌噶嘛？ 咁出过咩啊？仲有 都系啲平面广告啊，啲即系日本嗰啲潮流杂志广告啊咁咯。咁但系 相咯， 系啦相啊咁咯。咁但系喂，原来佢系有出过快歌，有跳舞嘅嗰阵时。咁跟住，然后我觉得，如果而家搵得翻就好多。同埋嗰阵时，我觉得好怀念嗰种感觉、就是，就系嗰阵时原来都几热血，我觉得呢一件事情系，即系因为冇谂好多，纯粹系知道系要储钱去买一样嘢，但系我都会心甘情愿去买。其实买完翻嚟，讲真句，我真系摆入 DVD 机度播咗一两次，我谂我就摆埋唔知去咗边度噶啦。嗰本身可能食咗佢仲抵嘅，讲真句。 因为我你如果去翻中学嗰个阶段嘅时候，始终你零用钱唔 系 好多， 系 未必有咁多闲钱可以买到一啲呢啲叫娱乐上嘅嘢啦。 系啊系啊， 如果唔系你唔使夹钱啦。 冇错。 记得所以身边嘅同学唔多人系会即系买好多专辑翻屋企，真系唔多嘅。咁但系都有一啲屋企家境好啲，咁我嗰阵时就记得会上去嗰个同学屋企嘅，即系几个人，有时放学上去食住个 tea， 咁啊就会睇住佢嗰个 CD 柜啦。 哦， 咁佢啊嗰阵时已经好中意，譬如陈奕迅啦、周杰伦啦。 OK OK， 咁主要系呢啲。咁其實好自然㗎，你嗰個圈子嘅人鍾意邊一啲嘅歌手，咁你有一兩個鍾意， 就會一齊鍾意， 大家就會一齊鍾意㗎 啦。 係啊，今日上去呢，就會佢真係有部 CD 機，你諗下，而家你有幾好用 CD 機去聽歌，當時佢真係有，咁佢係爸嘅咁，咁就真係會攞隻碟出嚟放入去，然後望住個歌詞簿啊，然後逐 track 咁樣聽啊， 嗰個畫面好無間道，無間道坐喺度試 WiFi 咁樣樣，但係又系有嘅，我都记得自己系经历过呢个画面，就系、是、同我朋友咧，真系黄昏，坐喺度，就喺度听可惜我是水瓶座咁样嗰啲咧，咁就咁听一个晏昼噶啦，即系而家你点会做？好少会做呢样嘢，我都好老实讲，我真系搭车先会听歌，讲真句，都唔会特登嘥一个晏昼或者一个黄昏，就系、是、坐喺度听歌， 或者而家嘅听歌自己听咯，唔会同人一齐听一只歌咯， 嗯。 因為個 source 我自己有個、可能串流 account， 你又有一個，嗰人又有一個，咁我可以 tailor made for 自己嘅喜好，有自己，咁我就唔會同你 share 啦嘛，因為你有權揀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細個嘅時候，我冇咁樣嘅資金去揀選，或者未建立嗰個 taste 嘅時候，咁就會個人會開放啲咯，會肯聽下，哦，原來你中意你個 library 係咁嘅，一個實體嘅 library。 係係。 然後就我會進入你個 library 度了解，然後一齊去聽，多咗呢一樣咯。嗰陣時就 的而且確係而家即係我哋而家好多嘅選擇啦。你有個串流平台俾咗月費，你成幾萬首歌、幾十萬首歌都有啦。嗰陣時你去揾歌其實係難，除非你真係咁有錢，隻隻 CD 都買翻嚟啦。如果唔係，好老實講。兩個方法嘅啫，以前一係等電台播，一係咧我以前試過唔啱嘅，不過我要承認有做過呢件事，就係、有啲朋友，即係有啲同學仔啦，係會上網，嗰陣時好興嗰啲咩 WinMX 嗰啲咧，咁佢就會有佢自己嘅珍藏啦，咁佢又好醒嘅喎，佢一 lock 歌咧。download 咗落嚟之後咧，咁然後佢就會 copy， 可能整一個即一隻隻咁樣 copy 咧，就賣翻俾同學仔喎。嗱呢度咧就有唔知幾多首，其實嗰陣時一隻碟裝唔到幾多首歌嘅啫嘛， 都係㗎， 係啦，裝少少歌，咁佢啊嗱呢度有幾多隻歌都係呢一排，即可能呢兩年好 hit 嘅咁樣，跟住就俾同學你要唔要啊？你要我翻去 double copy 俾你啦，咁樣。 今次去美國嗰個街頭嗰度賣啲 mixtape 俾你咁樣嗰啲啊， 有呢個感覺㗎，係的而且確。 係啊，佢話喂嗱呢度咧好多 hip hop 嘅歌㗎，我見好多啫，美國嘅仲俾人呃咗添啊，跟住 嗰啲 mixtape 仲要有 volume one 同 volume two 嘛，嗰陣時我諗我同學都係跟呢一套方法去賣嘅。 最正有時我買 hip hop 嘅 mixtape 撳入去，全部都係管弦樂嚟㗎嘛，一隻 hip hop 都一隻 hip hop 都冇啊， 今次 好油好油。 今次以前你想上网搵呢个火影忍者或者哈利波特，最后佢变咗真人版嗰啲， 嗰啲货不对版嗰啲咧， 系系， 即系嗰阵时你就会有咁样去买呢啲， 有咯， 而家冇啦，咪 而家就串流平台搞掂之后，就真系同埋屋企讲真有几多位俾你摆碟，你发现储多十只八只你就冇位摆啦嘛，咁你就唯有买一啲真系好想要噶咯， 买啲应援嘢咯，会唔会？抽 yes 卡， 我而家我唔会咯，我 personally 唔会咯，我屋企成员会咯。我为咗我屋企成员，我最近都买咗只几百蚊嘅 Blu-ray 俾佢。 哇，呢啲咪爱啦，爱嘅表现啦、啊。佢哋出现啦，亦都令到我身边一啲朋友都可以使下啲钱去买啲应援嘢啦。佢哋系 Collar。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物砸下每个眼神，是我哋两位地叫你沸腾。Love in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 gonna make it better. 哎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胃口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四。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胃口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与心飞，灵魂陷于着再别。 佢哋女团 Kola 嘅第一首生日派台作品叫做 Call My Name，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当中一名患者住在美孚新村三期，是在英皇道的学资源幼稚园君豪峰任教的26岁女教师。另一名患者是79岁男子，住在葵涌村日葵楼。他准备在仁济医院照肠镜之前接受检测，其后确诊。5宗与其他个案有关的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73岁男子，他的太太曾经到过铜锣湾 Little Boss 宠物店。另外，曾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其后住在大坑东村东莞楼的巴基斯坦女子，她的一名家人亦都确诊。住在东莞楼较高层14号室的一名42岁女子和她的3岁女儿亦都确诊。圣若瑟英文中学一名中六学生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学校听日起暂停面授课堂，至到下个月2号。中六今日下午课堂亦都暂停，学校将会在今明两日进行消毒和清洁，期间面授和网上课堂暂停。下个星期一起，学生需要在家出席网课。另外，香港管理专业协会李国宝中学亦都有一名中三学生确诊。学校暂停14日面授，改为网上授课。警方破获一宗涉嫌利用货船走私冻肉的案件，拘捕5名本地男子，检获的物品重70吨，市值估计大约1200万元。警方早前在南丫岛以南近深湾附近一带发现一艘可疑货船。货船以吊臂运送货物去一艘快艇，装满货物的快艇其后离开，驶往以南水域边界线。另一只快艇又去取货，警方随即截停货船，并在船上搜获一批走私冻肉。斯洛文尼亚总理早前表示，正系与台湾商讨互设代表处。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注意到斯洛文尼亚领导人公然发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台独的危险言论，中方深感震惊，强烈反对。赵立坚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亦都是中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明晚渐转多云，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寂寞应付那白昼，堆积工作爱情藏身后。 越痛苦就心里的缺口，要怎么补救？ 多么想跟他共下的，得到这世界的祝福，藏在这幽谷，每块峭壁写满伤。 即使喜欢他最极的恋爱。 的而且確，其實我想在每個人的身邊都有一個愛的實物做證據。 幾多天我與你未盡情談心過，不過貪著總放了一碗冷湯。 但你懂不懂得珍惜它呢？ 奔波的乒乓，一復一難停留的我，給你安心與擔心那邊較多。 So

是正常，一切也是无常，不需揭发真相，别再没有幻象。 来自张曼芝的一样，所以近年呢觉得好得意的，因为见到好多的妈妈过住重重复复的生活，咁多年之后好似突然间重获少女心，其实有时都戥佢哋几开心，可能啲仔女唔系好明佢哋做啲乜，唔紧要嘅，你试下感受下嗰种快乐啊。 你太流行前卫，我极其自卑，用象计见蓝墨契是有点失礼。你笑容很烫粉，但是有点矮，仍然被加速心跳没法降低，消失了自制。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愿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垫你的心肺。你眼神常传递，着是爱攻势，时常用指尖督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身躯全日浸在被窝畅醉，心里面的秘密多想你知道吧。 You are my fantasy, I am your man lady。 因你学过我慢汽水，愿望拖着你爱下去。 FF 到我神像太虚，极沉迷苍老十岁，信上记低，决定是爱的字句。如今再度初恋，感觉未判冷水，就不需说下去，热吻就干脆。 六点新闻之前。带嚟有佢系193，再次 Puppy Love， 机场等群聚都冇关，桃园机场延伸社区群聚嘅情况，至今已经导致123人染疫，一路从机场到银行，再到校园，双北嘅医院亦都陆续出现护理师感染个案，亚东医院。护理师的基因排序结果出炉，与机场事件无关。社区爆发至今已经有六条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护理师的基因排序结果出炉，与机场事件无关。社区爆发至今已经有六条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链。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听晚渐转多云，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隔田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影响到一带非常之挤塞噶。狮隧公路应该是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狮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观塘道近德福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沙田嗰边红梅谷路上行狮隧公路车龙排到去美田路近海福花园。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近住隔田村呢一段咧慢车噶，龙尾去到丰盛苑。在荃湾的惠荃路有坏巴士阻路，惠荃路去荃锦交汇处跟住怡景园是有坏巴士阻路，龙尾就去到庙岗街，重复一次，就是惠荃路去荃锦交汇处跟住怡景园有坏巴士，龙尾去到庙岗街。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下行近梅道慢车，龙尾过了马纪仙大厦。另外在九龙方面，太子道去大角咀方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是车多的，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慢车的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那段龙尾去到安定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那段挤塞，龙尾去到青龙头。反方向都有啲多车的龙尾架排到去深井。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如果已递交二零二二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通知书附上的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18号还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今天这位嘉宾一直都很想推广 producer artist 的这个身份。 没错，这个想法真的非常之好，所以我们想了这一句给他。 助长 JNY 风。 这样都被你想到，真的好东西好东西好东西。 呢句不得了， 呢句真系不得了。我哋首先欢迎我哋今日苏颂音乐嘅嘉宾咧，有 JMI Beats 嘅，大家好。呢一句咧叫助长 JMI 风。即系我哋系食咗助长歪风本身一句唔系咁好嘅意思，但系摆咗你个名落去之后解得通之余咧，成件事正面咗好多。 冇错，呢一句我觉得年度都可以系入 top five。 最近嘅佳作啊，我哋觉得呢一句系 即系化腐朽为神奇，我觉得有一种感觉系。 系因为我哋好坚持想食啲中文音嘅，因为 J M Y 个 Y 字本身佢有中文音啊，本身有啲唔系咁好，我哋谂咗嘅，譬如上梁不正 J M Y 啊。咁但系呢啲我哋觉得呢句好好，但系纠结咗好耐，点样 present 出嚟都冇办法好正面。咁所以最後就出現咗呢個助長 J M Y 風啦。 同埋過程中，我哋有諗過一個問題，就係、是、J M Y 有冇中文名㗎？咁樣 有梗有， 揾唔到啊！你個中文名，佢一定有中文名，但係揾唔到你嘅中文名嘅。 我係有中文名。 OK， 好啦，唔緊要，我哋下次真係諗唔到。 我以為你想問佢添，而家即刻。 我想嘅，但係唔緊要，下次 都反正講到呢個位啦。 我可以講俾你聽啊！ 我想知啊， 我個中文名叫楊俊咯。 哦， 真啲系咪马字边个？ 马字边个？ 哦，因为我有找到，但系我唔即系我 confirm 到个 source 呢个系真的。 哦 ，OK， 咁但系而家可能行走江湖用嘅 JMY Beats 咧会加埋咁样，就多数就系即系而家用呢个名字多啲啦。 通常都系呢个名噶啦，因为事源点解会用呢个名咧？就系、是、因为由我开始接触 hip hop 嘢，跟住开始帮人整 beat 嘅时候咧，发现咧就个个 producer 都会用 AKA 嘅。即系冇人会用中文名跟住整 beat 噶嘛，因为我系听啲韩国歌啊或者美国歌，佢啲 producer 全部都唔系用自己嘅真名嘅， 系 咁我冇理由话我整啲 hip hop 嘢跟住写住 produce by 杨俊咁噶嘛，即系呢件事好似有少少唔系好掂咁样，即系唔型啊， 系 咁我就谂咗好耐啊，究竟我应该叫咩名好咧？又同我本身个名有关，咁其实我个名咧。叫 Jason 嘅， 系， 系啦，咁、我姓杨啦，咁咪 Jason 杨。我喺做即系呢 hip hop 嘅之前咧，我都有写 demo 嘅，我嗰啲 demo 全部叫 Jason 杨嘅， 系。 咁有时咧，有帮啲广告做歌啊嗰啲，我又会有个简短啲嘅名叫 JY 咁样， 系。 咁跟住之后谂下，不如我叫 JMY 算啦，反正 Jason 同埋杨，咁我冇理由叫 Jason 噶嘛，冇人知道，即系太多 Jason 实在， 即系作曲 by Jason 嘅，咁究竟系边个 Jason 咧？咁我想特别啲，咁所以就改个名叫 JMY 咁。 哦，个 N 即系好似 A N D N 嘅嗰个， 系啦系啦，那个 N 字咁样咯。 咁但系会加埋beat 喺后面，就因为你做嘅音乐可能真系会以 beat 为即系行重啲嘅咁样。 同埋想我系想 reference 多啲美国嗰啲 producer artist 嘅，好多时候都有个 beat 喺后边嘅， 系 好似型啲啊嘛， 系 reset 咁样。 即系唔用 S 系用 reset， 梗唔用 S 啦 ，reset 好似型啲咁样噶嘛，潮啲咁啊嘛， 即系等于有个 S 就一定要用多啦声去代替个 S 嘅， 即系有啲符号咁样去代替， 懒超咁样。 但系呢一个头先一路都有讲到嘅一个 term， 即系 producer artist 都知道你一路都好想去，即系呢一样嘢可以喺香港呢一个嘅音乐嘅生态里边可以再多少少咁样。其实呢一个念头有冇话几耐之前开始有噶？ 我谂其实由 beat tech 开始已经有噶啦，系啦。咁其实我开头点解会录 beat tech 呢样嘢咧？其实因为我听咗韩国嗰啲 producer， 咁叫 Groovy Room 啦，唔知有冇听过？咁佢做啲 R&B 啊、hip hop 啊、neo soul 嘅嘢啦。咁我嗰阵就成日会听到啲有一啲我好中意听嘅 artist 嘅歌，成日前面都有句嘢 B B 仔咁样讲嘢嘅。咁我心谂咩嚟嘅呢个？咁我就上网 search 啦。咁就搵到我原来系佢哋 beat tech， 原来一对 crew 有两个人嚟嘅。 系， 而佢哋两个人咧就叫 Groovy 乜乜 Groovy 乜乜咁样，跟住佢对 crew 就叫 Groovy Room。 系， 咁跟住佢嗰个 beat tech 就系 Groovy Everywhere 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几正、啊，咁啊试下 reference 下。咁佢哋都系 producer artist， 佢哋从来唔唱歌嘅，净系负责整 beat。咁但系佢哋系又会好似我咁样啦，出歌跟住 feature artist， 跟住系佢哋嘅歌嚟嘅。 系， 咁全部就系围绕住佢嘅 beat tech 同埋佢啲音乐咯。咁我又想啱啱开头帮啲 indie rapper 整 beat 嘅时候，就想会 feature 到呢句，等大家知道其实听到呢句 beat tech 嘅时候，就知道系我嘅存在咁样咯。即係開始多人去 realize 呢樣嘢，我諗真係呢一兩年，因為開始多人中意聽 hip hop 嘢， 係 R&B 嘢、beat 嘢嘅時候，就會開始留意，究竟呢句嘢係咩嚟嘅咧？咁樣咁就會 find out 到原來係我嚟嘅，呢條友叫 JMY， 跟住佢就 on the beat 咁樣啦。咁可能同唔同嘅人合作，佢哋會 shout out 下嘅時候，咁咪會 開始啲人會去 search 或者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同埋開始越嚟越多 beat makers 咯，我覺得， 嗯， 係啦，咁唔係淨係得我有 beat tech， 開始越嚟越多人有 beat tech 啦，跟住嗰個 scene 裏面越嚟越多 rapper producer 嘅時候，咁啲人就會或者佢哋會開始留意多啲台灣啊、韓國啊、美國嘢嘅時候，就會發覺越嚟越多呢啲 beat tech 同埋越嚟越多 producer。 係啊 ，Silver Strike 啊 ，DT 啊，全部而家都會有 嘅。嗰次問 DT 都係啊，佢話受你啟發啊嘛。 抄我嘅，識佢嗰陣都冇嘅。 佢唔係話抄你喎，佢話係你教佢 嘅 喎。 佢話受你嘅鼓勵啊，我唔用使用呢個字，我用鼓勵，因為佢之前新嘅 Robot Love 嘅時候就開始有啦嘛。就問佢，咦，即係而家都有咯喎。佢話受你嘅啟發 啦，啟蒙老師 佢一路都想整嘅， 但 係諗緊點整。 難得見到 JNY 咧，其實有一個問題我想問咗好耐嘅，因為咧聽 JNY 嘅 beat tech 平時大家聽到應該係一把女聲嚟嘅，但係唯獨是Tom Fakie 嘅 Rolling Now 係、JNY 自己唱翻自己嘅 beat tech。點解嗰一次會突然間想自己唱翻自己嘅 beat tech 嘅咧？ 嗰次点解想唱啊？好似系因为第一次帮佢哋做歌，咁跟住之后好似几得意，我觉得佢哋又即系前面又会讲一扎嘢咁啊嘛。诶，喺边啊？喺边 ？J Y 喺边啊？喺边啊？咁我谂佢问我喺边，冇理由一条女搭噶嘛，大佬。咁梗系我自己搭翻啦。 系， 咁所以净系得佢哋啲歌系我自己唱翻。 而其他一把女声之前喺你一个嘅演出上面就即系叫做我必须嚟公开就系李太太， 系啦，冇错， 系即佢嚟嘅嗰个现场演绎咗一次，系唔使教任何嘢佢嗰把 声。好多人问噶，问我嗰个 beat 车系边个嚟噶， 系点话扭出嚟嘅呢啲声， 以为有扭出嚟啊，以为又唔知点样 tune 出嚟啊，咁我唔系原声嚟嘅，其实 系大家睇翻 JMY 嘅social media， 你就会见到佢有嗰段片去睇到， 错， 甚至乎其实大家都会见到，即系好多时候一啲嘅监制嘅 position 都系 JMY 嘅太太有份一齐去帮忙啦， 冇错， 系啊，咁但系如果问翻你自己，即系开始去玩一啲即系 beat making 啊，或者 hip hop 啊。R&B 等等，嗰阵时大概又系几耐之前咧，开始对呢一类型嘅音乐比较即系热衷啲，然后甚至乎开始去 produce 咁样。 我谂我中意呢类型嘅音乐都有成十几年前噶啦，即系中意嚟讲，未讲未计开始做啦。即系我谂2009到2010嗰段时间，我其实咧我开始咧唔系整 beat 嘅，我系 rap 先嘅。系啦，我自己上网攞啲 beat 落嚟 rap 嘅。嗰陣完全唔興咁啊，而家好興啊啲僆仔，我上網攞個 beat 我就 flow 啦咁。嗰陣我係都唔知點樣整，我要去鴨寮街求其買支打機嗰啲咪翻嚟，一支即係好似筆咁樣嘅嘢，跟住翻嚟，跟住就連落部 PC 度，跟住就又唔知要開啲乜嘢 player 定乜嘢咁樣錄 錄低佢。 是但上網揾咗啲嗰啲咩 instrumental 嗰啲嘢，我就自己試下 rap 咯。咁啊 rap 我發覺幾正喎、其實，咁我嗰陣開始有，我一路都有玩樂器嘅，咁我有彈琴啊、彈吉他、打鼓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又試下寫歌啦，不如咁攞啲吉他寫下歌，跟住攞個琴又寫下歌，咁但係唔知點樣可以錄低佢，我攞個錄音筆嚟錄，咁好唔 個質素 係啦，好差咁，好似細個夾 band 去間 band 房入邊叫佢幫我錄音咁樣嗰啲咧，出到嚟係好沙噶嘛。咁我就研究一下啲 software 啦，咁樣就用 garage band 開始先嘅。 哦， 係啦，咁因為唔使錢啊嘛，冇錢啊，好窮。咁整整下嘅時候就發覺，個 software 幾得意喎，原來咧啲鼓唔使錄真嘅。啲 bass 唔使真係自己拿支嘢出去彈，全部嘢都可以喺 MIDI 啊或者喺自己彈出嚟喎。咁我就開始慢慢轉研嘅時候，就整一啲 R&B 啊 pop 嘢開始嘅。去到幾時真係整 beat 咧？我記得係我嗰陣有同啲 rapper 咧有幫佢打鼓，即係幫 Doughboy 啊、Hero 啊佢哋，咁有 tour 咁樣嘅時候，我同佢哋玩得多嘅時候，咁就慢慢想試下整 beat 啦。咁记得嗰阵佢哋又同我讲，喂，其实你咩乐器都识玩，你如果即系整 beat 应该好好啦，即系你可以将你识弹嘅嘢融入，你又打鼓，可以融入去整 beat 度，应该掂嘅。咁我系咪真系掂先？咁掂我咪做咯，你一定可以好劲啊！咁我就系听佢讲，我 记得个怂恿， 系啦，我记得个系 future 嚟噶，阿 future 同我讲，跟住我话系咪先？系咪真系可以好劲先？佢肯定可以好劲，佢仲叫我做阿俊嗰阵。 阿俊，整个 beat 啊，俊 定掂啊，俊，跟住。 John 你喺边度啊 ？John， 朱祥哥嗰个嘢有趣啊。 跟住佢仲同我讲：，哇，你可以上网搵呢啲 samples 啊，点样咁啊，叫808。跟住我话：，哦，咁啊，咁啊开始咗咯。咁啊，开头帮 Bakery 整一啲 beat 咁样先嘅，同埋有帮我 Do Boy 整少少嘅。 系咪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即系乐器嘅底先至适合开始做 beat 嘅话，其实有时真系唔需要谂咁多咧。 其实唔使嘅，因为我而家 keep 住有教学生啦，咁、我教好多唔同嘅人整 beat 啦，由小朋友又有啦，即系十零岁嗰啲啦，咁跟住去到再大啲又有啦。我发觉其实再留意翻而家啲外国好后生嘅 beat makers 咧，佢哋可以系唔识弹嘅完全，系啦，但系佢仍然可以 produce 到俾 Drake 啊，或者 produce 到俾一啲大星咁样嘅。咁你话佢哋点解会都得嘅咁样？就系、是、我觉得系反而。當然你識嗰個樂器底係最好啦，即係你識彈嘅就係最可以做嘅 style 比較廣闊少少。咁但係而家其實好多做 trap 嘅 producer 其實可以唔使識彈嘢，全部係嗰個 idea 裏面有啦，個 sense 有啦，覺得嗰個 sample 正，或者佢有 vision， 可能 picture 到呢件事係會 hit 嘅。咁佢最緊要攞咗嗰個素材翻嚟點樣 edit。或者系点样喺上面砌个 beat 上去系最紧要咯， 所以甚至乎系乐理都可以唔需要太过有深入嘅， 可以系零嘅，我觉得系，因为其实好多嘢可以用 samples， 但系咧去到复杂少少咧就会有一啲 theory 嘅 support 咯，譬如开始整 R&B 啊嘅嘢嘅时候，咁你冇理由。我唔使知道佢個 key 噶嘛，我冇理由唔使知道 chord 噶嘛。咁我即係我攞咗個 sample 落嚟，我自己個 baseline 應該彈咩我都要知噶嘛。即係有啲好 basic 嘅 knowledge 或者有個 sense 咯。如果唔係好難砌到嘅。 但係講緊嗰陣時，你由開始有興趣去做 hip hop 或者做 beat 嘅時候，其實有冇話係你聽咗一啲咩歌手或者可能係 rapper 嘅作品係令你有呢個啟蒙啊？嗰陣時 我諗啟蒙整 beat 咧。因为启蒙嗰啲 hip hop 嘢中意嘅咧，就仲细个添。我系小学嗰阵已经系中意啦。 哦 ，OK。 因为我记得我细个时候咧，我表哥喺加拿大嗰度住，咁我就会过去探佢。咁我小学嚟啫，我小学咁样小学生都想型噶嘛，其实都系嗰句，由头到尾都系想 型嘅，好紧要啊。 咁啊，去到我表哥屋企啦，咁啊一去到佢屋企咧，一开门就好大声嗰啲 beat， 嗰啲hip hop 嗰啲 rap。哇咁鬼型啊大佬，即係一入去播埋晒啲咁型嘅歌，我真係唔知咩嚟嘅，咁即係我就問佢，喂你啲歌咁正嘅，即係你播啲咩歌啊，嗰陣仲用緊呢個 WinMix 嘅，佢係 經典 即係WinMix 跟住要入 MP3 機啊成嗰啲嘢，哇喂你播啲咩啊，跟住佢就 mark 咗啲名啊 ,Eminem 啊啲 Tupac 啊 ,Biggie 啊跟住啲 old school 嗰啲即係90年代 hip hop 嗰啲 rappers 俾我，跟住我寫低收入張紙度，跟住就返屋企開個 remix 嘅單，跟住我就將呢啲嘢掉晒個 MP3 機度聽囉。 係喔。 咁純粹都係覺得型。 係。 但係嗰陣我覺得好似小學覺得好似好奇怪咁㗎，即係如果你要戴帽啊、或者你要穿到件衫好大呢，啲人會覺得你傻仔咁樣㗎嘛，其實中學都已經係啦，即係唔好夠膽戴 cap 帽，但係而家個都戴帽㗎啦其實。咁嗰陣就唔係好夠膽真係話俾人聽鍾意聽呢啲，咁去到中學嘅時候就開始滲少少咁樣囉。咁就我諗一路 keep 住鍾意聽呢啲所謂有型嘅嘢啦，咁去到真係自己做音樂嘅時候咪直頭做囉。 其實所謂整 beat 嗰、那個可能個步驟或者需要一啲咩最 basic 嘅素材，然後去建構一個 beat 出嚟㗎。 我諗最 basic 嘅素材應該係要有 sample 先囉。系啦，即系你一定要有嗰啲材料去整个 beat 嘅，因为整 beat 同你整一首流行歌有少少唔同。我觉得流行歌你可能系，我要揼一个 midi 嘅琴， 系 揼一个 midi 嘅鼓，跟住又揼一个 midi 嘅 strings， 咁我可以唔需要任何嘅 samples 嘅，即系简单啲嚟讲，好似煮嘢食咁咯。我觉得，整 beat 系需要好大量嘅罐头，即系现成嘅嘢。咁你只要攞一扎嘢翻嚟，跟住你 mix and match， 咁样就 OK 咯。同埋要揾一啲 specific 嘅。sound choice 咯，即系整 beat 啊，譬如可能你用一啲808鼓、909鼓，或者用一啲电子多少少嘅鼓，然之后你先可以砌到嗰个感觉出嚟，同你真系整一首流行歌或者整一首 R&B 有少少唔同，我觉得。 啊，其实讲到呢个位咧，我又突然觉得。 忽發奇想就係諗起咧，因為喺香港嘅樂壇仍然有一啲嘅聽眾係未係好熟悉做 beat 或者可能所謂 hip hop 嘅文化咧，佢哋成日會喺一聽到一啲歌，跟住然後咧佢就會話：誒呢隻歌抄嘅，呢隻歌抄嘅，成日聽到呢個 beat， 誒呢個 beat 唔知邊隻歌用過啦，唔知邊個做過啦， 即 係 嗰個 pattern 嘅 pattern 覺得 係 好 係啦。但係其實喺 hip hop 嘅界別係咪冇所謂咁樣樣嘅一回事嘅咧？ 我覺得其實 sampling 呢樣嘢喺好早年代已經出現緊㗎啦 ，hip hop。只不過呢啲人冇消化又冇研究呢個文化，咁又話呢個 beat 又似嗰個 beat， 嗰個 beat 似嗰個 beat 咯。咁同埋而家有好多素材其實 royalties free 㗎嘛， 嗯， 即係你唔可以話佢抄人哋擺上去，連原創者都唔追你嗰個版權嘅時候，咁你中意任用，其實你唔可以告話即係邊個抄邊個咁樣嗰隻歌，純粹就係大家都揀啱同一個素材，大家都揀啱同一個 chop， 係 咁冇辦法呢樣嘢，咁就會俾人覺得似抄咯， 嗯， 係啦，咁咪似咯，我覺得，咁如果你聽翻其實。都好多歌係用同一款 sample 嘅，即係佢哋以前嗰啲 producer 會攞啲黑膠去剪，我唔信即係淨係得一個 producer 剪到嗰隻黑膠，係真係隻歌紅唔紅嘅啫，係你隻歌紅，嗰隻歌係紅，你咪話係抄咯。如果你一隻歌冇人聽嘅，你冇人會知道佢抄咗㗎，係咁樣咯。 咁但係去到即係頭先係一啲叫做做 beat 嘅一種一個概念啦。咁但係其實再進一步，因為你都有除咗自己作品會幫其他嘅朋友去做編曲咁，去到編曲係咪亦都係再另外一個嘅範疇啦？ 係嘅，係嘅。我覺得編曲就相對嚟講個 structure 嗰樣嘢會比較豐富一啲，因為整 beat 咧其實可以好簡單嘅啫。我要玩個 rapper 啫嘛，講真，玩兩樣嘢啦，佢個 flow 啦，同埋佢嘅人氣啦，係佢冇人氣玩 flow 嘅都冇人識嘅，咁所以其實玩兩樣嘢嘅啫，其實 係 同埋玩佢有冇型嘅啫，其實出嚟個嗰件事，咁所以個 beat 唔需要太複雜，如果太複雜，佢其實喺上面 rap 咧係好辛苦， 係 即係如果你當一首流行歌嘅編曲咁俾佢 rap 咧，佢係會你好多嘢 distract 佢，你要一定。是比較 playing 少少個 beat 咁俾佢咯，咁所以我可能幫 rapper 整 beat 咧，個 beat 會比較簡單啲 ，loop 少少咯，可以咁講。但如果我做嗰個 arrangement， 有起承轉合啦，有 melody 啦，會唱歌嘅時候會分 verse 啊、pre-chorus 啊、chorus 啊、bridge 嘅時候咧，大家就會 expectation 唔同啊、 嗯， 因為聽 rap 你覺得好正喎，咁樣硬硬啊，你唔會覺得 佢 都冇變嘅佢，因為個 rapper 變緊啊嘛，咁你咪唔係覺得個 beat 冇變咯？咁但係而家係。那個 melody 佢喺度唱嘅時候，你個編曲 support 唔到佢，咪會悶咯。咁、所以個編曲其實，我覺得佢做嘅 tracks 會多好多，同埋佢嘅 transition 都多勁多咯。 Oh baby, what you want?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某次急死了就如没法抵抗，收起贪的不安，已未走我衬托，细节都不要错过，解开枷锁。Eyes on you, oh baby, no no. 假装冷漠。I keep my eyes on you, my baby, no no. 装心偷学。You, oh oh oh oh. 体温 feel 都改变我。You, oh oh oh oh. 破向我都不会错。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只要一下反应。You are my baby, you are my baby， 先见中觉醒。I just want you, oh I just need you。甜蜜咬着耳朵。All the things you need is me。无视世俗眼光。Oh I just want you。Oh baby, what you want? I give you what you want. 你笑点急降，对我渐有感觉。开口不需很多，刺中心底痛觉。你变得想要借罪乞讨抚摸。Eyes on you, oh baby, no no. 片刻对望。I keep my eyes on you, my baby, no no. 酒杯碰撞。You, oh oh oh oh. 开不出花可结果。You, oh oh oh oh. 一分钟都。Oh, I just need you. 甜蜜咬着耳朵。 Girls you need this me 无视世俗眼光 Oh I just want you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Oh baby oh baby oh no way You are my babe You are my babe 不必很正经You are my babe, you are my babe 挑引出你感性 You are my babe, you are my babe 今晚不醉醒 听下呢首由 JMY Beats 咧，佢呢一个 producer artist 嘅 project 啦，第一首之前嘅作品啊 ，feature 193你是我的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7宗属于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当中一名患者住在美孚新村三期，是在英皇道的学资源幼稚园君豪峰任教的26岁女教师。另一名患者是79岁男子，住在葵涌村日葵楼，他准备在仁济医院照肠镜之前接受检测，其后确诊。5宗与其他个案有关的新增本地确诊个案，患者包括一名73岁男子，他的太太曾经到过铜锣湾 Little Boss 宠物店。另外，曾經入住香港海景斯麗酒店，其後住在大坑東村東滿樓的巴基斯坦女子，她的一名家人亦都確診。住在東滿樓較高層14號室的一名42歲女子和她的3歲女兒亦都確診。銅鑼灣寵物店先後有職員和顧客確診，亦都有倉鼠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之後，有市民配合漁護署的強烈建議，交出飼養的倉鼠作人道處理。有關注團體說，已經收到超過200宗市民查詢，不少人打算棄養倉鼠。漁護署署長梁兆輝說，政府的決定已經盡量作出平衡，以及按入口批次劃線，減少對動物的影響。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海底火山爆发并且引发海啸之后，当局继续清理国际机场跑道的火山灰。汤加官员说，视乎清理进度，新西兰和澳洲可望在明日开始空运救援物资去当地。新西兰说，汤加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当局正是分发救济物资。而新西蘭兩艘載有飲用水等緊急物資的軍艦將會在星期五抵達當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聽晚漸轉多雲，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咧，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开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龙富路近屯门骑术学校。咁至于较早前咧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咁大交通咧仍然系非常挤塞噶，影响到狮隧九龙入口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楼、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喺圣贤中学对开。咁虽然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咁但系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车龙啊大招散。另外，红梅谷路上行去狮子山隧道公路嘅车龙都排到美田路近金禧花园。 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另外后少少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沙田方向，近住丽业街都曾经有坏车阻路，车龙有大消散，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過流感針，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針，睇飲茶，見到孫仔。 老友記，你都快啲打啦！ 港台電視31節目盤點政策，向大家講解施政報告重點以及13個政策局過去4年嘅工作。主持黃永、陸漢文。今集嘉宾继续请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啲人讲越扶越贫咧，就系讲紧喺政策介入之前咧，政策介入之后咧，嗰个贫穷嘅数字咧，基本上冇上升嘅。 1月19号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厦门口呢度有个窿嘅， 哦系啊，嗱你揿个钟，佢就会俾一样嘢你开门嘅呢。 咁搞笑？ 呢样嘢啊，可以话买少见少。咦，我影低佢先。 咁究竟佢会俾咩我开门啊？ 诶，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今日苏音乐嘉宾有 JMIB 喺度啦，咁亦都有你自己推出，亦都 feature 咗林佳谦嘅作品啦，《灵魂需要练习曲》啦，系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一开始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咁然后就交俾你揭晓嘅。 好啊， 我估先啦。我想估嗰样嘢系想估点解会揾咗林佳谦做今次 feature，因为即系最初我谂大家对林佳谦嘅认识。是未必會想像到林家謙會演繹可能一些比較電子少少的作品，直至到這個《特倫斯夢遊仙境》的推出。我想就是 JNY 可能就是聽了《特倫斯》之後，就突然覺得咦，原來林家謙他這種聲底去唱電子的歌或者唱一些 beat 東西都有趣的、所以就是從那隻作品之後引申了今次的合作出來的。 那我再估埋，那聽到最尾即是家謙會唱到最尾無念之內無念之外之命，其實那個位置是一個幾可以圓的一個位置來的。那但是那首歌 你亦都後面仲有即幾個巴嘅一個outro啦。咁我諗緊啊，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出現呢？我想估嘅就係個諗法係，即係你好似去一個 trip 咁啊，即係你 intro 嘅時候你進入咗嗰個世界，你完咗之後你要出翻嚟，你俾翻個空間佢出嚟。所以喺嗰首歌最尾會安排咗一個咁樣嘅outro，就係一個回程啦。這個就我估噶啦，交俾你Kiel啦。 咁啊，第一個估係因為呢個特倫斯夢遊仙境咧，係錯的。 你心裏邊係咪有一刻覺得係食硬嘅先？ 我問心係嘅，但係原來唔係嘅， 唔係嘅。揾佢嘅原因就唔係因為呢隻歌，個原因係好搞笑，因為我有一次睇歌手們呢個節目。咁而點解我會睇呢，就因為我有整個主題曲，咁我先睇一睇嘅啫。係啦，咁我順便睇埋啦，因為我想聽下自己隻歌咁樣，跟住之後就整就睇埋後面啦。跟住咁啱嗰集係林家謙喎，同埋阿 Sherry 同阿 Joe 咁樣，見到阿林家謙就係玩緊特倫斯呢首歌嘅，所以都唔係完全錯嘅，都有即係有 30% 啦。咁但係最主要唔係因為隻歌，最主要因為佢用咗第二個 approach 去玩呢隻歌，佢彈嗰啲 chord 之後轉咗少少。同埋佢好似除咗玩嗰只歌，中间有啲 jamming 咁样嘅嘢咧，我听到佢玩一啲 R&B 啊、neo soul 嘅嘢，咁我觉得我呢条友估佢唔到，佢可能个底蕴里边咧，其实有听呢啲嘢，不过系唔表露出嚟啫，即系佢收收埋埋啦，简单啲， 即系闻到嗰阵除啦， 系啦，即系我知道你系一定有呢啲嘢嘅，不过大家唔知啫。咁其实我呢、這个album 系。是想發掘一些或者是跟一些 artist 去撞一些大家不知道的東西嘛，即是我做回他平時做的東西，那不用聽我的歌啦，是不是？那我當然要做一些，你估不到林家謙會做的，同埋有時可能啲 artist 出自己啲歌好多唔同嘅製造㗎嘛，咁就我揾佢合作，佢哋冇咁多製造㗎嘛，即係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嘢。因為咁樣就揾佢合作，就話、喂，不如試下一齊 collab 玩啲 R&B 嘢啦。其實你都未試過做啲 beat 嘅嘢 ，R&B 啊，或者係呢啲咁去嘅嘢。咁佢就話：哦，好啊，可以試下咁樣。佢應承咗之後，我就話：喂，咁我哋直接就。第一件事梗係叫公司跟佢傾咗啲 agreement 先啦， 啱最緊要 係啦，即係要 confirm 到係 OK 先啦嗰啲嘢，咁跟住之後 confirm 曬，我就約佢上去我 studio 寫一歌先啦，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啦。即係寫歌之前有大家 share 下啲 link， 大家中意聽啲咩歌。佢又覺得應該做啲乜嘢咁樣。 但係個過程會係你可能起咗個 beat， 然後佢喺你個 beat 上面再去寫自己唱嘅 vocal 嗰個曲定，還是係可能佢已經本身代住咗一啲嘅曲㗎啦？只不過可能你再做翻啲 beat 去夾翻件事，令件事好 blend 得埋一齊咁樣嘅。 我諗係一開頭我係揼咗個 beat 先，真係冇任何音樂喺上面，我揼咗個 beat， 佢就不如你試下彈啲 chord 啦，大家 jam 下啦，咁佢就彈咗一啲 chord 咁樣，跟住然之後就開始 structure 嗰個 arrangement 啦，跟住之後就佢就開始 jam 一啲 melody 上去咁樣咯，其實就咁佢又 jam 啲，我又 jam 啲，我又俾下意見，咁大家互相一齊 co-write 咁樣咯，但係第一個 version 係 delete 咗嘅。 点解咧？ 觉得唔好听，搞劲耐， 但系争好远嘅，同而家系 都几远噶。 Okay. 即系整整下咧，佢同我哇，好似我同佢，我跟住我同佢，不如你试下我音乐唱呢啲。佢好，我唱完之后，跟住打咗出嚟听，好似好靓啊，大佬，好唔掂。跟住之后就算啦，就即系好 stuck， 因为你可能已经搞咗三四个钟咧，你只耳仔已经唔会再谂到嗰、那个即系新嘅 idea。咁我就话。不如某幾句 OK 嘅，我就 keep 翻嗰幾句，跟住我就瞄曬其他嗰啲 vocal， 我就 send 俾阿林家謙啊，大家翻屋企再諗下啦。咁跟住之後過咗一段時間，佢就有啲新嘅 idea send 翻俾我，就係咁樣，跟住就慢慢再傾就搞掂咗。 咁 keep 咗嗰啲係即係而家都會聽到嘅，有啲 係 keep 咗嗰啲應該係嗰個 pre-chorus。跟住嗰個咧本身唔係咁嘅，唔係呢嚿，我都唔記得咗嗰嚿係乜嘢嚟，我冇 bounce 出嚟添啊，直頭嬲到。同埋嗰本身個 demo 冇 bridge 嘅。冇一个chorus 之后咪有一个bridge 系飘下咁样， 系啊， 好系点样啊？话先， 第二次嗰、那个哦，正 风任吹住去飘，嗰个位咧，嗰个位其实冇啊，本身 哦， 咁跟住之后林家谦就有一次话啊，其实不如嗰度加啲嘢，先至去临尾嗰个所谓嘅 hook 啦，即系咁跟住就好啊，咁就试下啦，咁就先 add 咗嗰段咯。 哦， 咁再答翻你头先嗰个问题咧， 其實你估咗啱一半嘅。 OK， 係啦，因為你話啊，首先點解要好似個 trip 咁樣翻翻出嚟？嗰、那個推斷咧係我 design 整完之後先諗翻出嚟嘅。 哦、oh ， 即係我唔係本身諗住係一個 trip， 所以我先 design 咯。我係因為某一啲好戇居嘅原因整咗出嚟，跟住之後我先覺得嗯，咁其實可以係 trip out 翻出嚟。 哦、oh ，但嗰個戇居嘅原因係講唔 得。嗰個原因可以講啦，梗係嗰個原因係我揾人 track bass 啦，咁我揾咗阿捉得毛嘅 bass 手阿 Tom 去幫我彈嘅。咁啊彈啦，咁啊彈咗三至四個 version， 哇！我喺度諗。啊，頭兩個 version 又好似爭啲喎，不如試下花啲啦，彈得密啲啦，咁咪彈咗一個好密嘅。咁我話喂，撞到啲 melody 飛起喎，依家即係咁，你又密，佢又密，咁唔掂喎。但喂，好中意喎，咁點啊？唉，算啦，我直接俾16個巴嚟，我就係、 是哦、 就剪佢嗰個 bass line， 因為我揾唔到個位攝啊，但我唔想嘥咗嗰個 bass line， 我就。直头，同埋我觉得呢个 producer artist 嘅 project 应该系要 focus 多啲音乐嘅， 嗯， 即系应该要俾人哋知道个 instrumental 系点，但系你唔可以成分钟噶嘛，咁我就啊，不如就喺临尾试下整一个outro music break 嘅。就俾佢 show off 佢嗰條 baseline。不過其實咧，呢個咧就係我老婆俾我嘅意見咧，所以點解佢都係其中一個監製？我問佢，我話：唉點啊？我呢個又正，嗰個又正，我話點算啊？唉，算啦，又唔要啦，好啊，我由佢啦，我 keep 翻第二 take 咁樣用啦。佢話唔好，佢話你咩咯？剪到最尾一個 outro 16個巴咯，我話咁癲。我、哦、啲人會唔會搞唔掂㗎？即係話我做咩事又冇啦，後面咁長，點會啊？佢話 OK 嘅，咁我咁你話 OK， 我咪整咯。 Focal 方面，今次 JNY 都有自己嘅 focal 喺呢首歌當中。 其實呢個部分咧，就係、是、我其實我點都要有一啲點講咧，我都要出現下嘅一隻歌裏面、嗯。我本身唔諗住出現嘅 ，to be honest， 因為我覺得啊，其實。producer artist 係應該 producer 同 artist 啊嘛，唔係 producer 同 artist 一齊唱啊嘛。雖然都有呢啲嘅嘢，咁但我對自己唱歌唔係太大信心啊。咁所以我就覺得，不如林家謙唱曬啦，佢唱歌咁勁，我搞唔掂啊大佬。咁跟住之後唔係喎，諗諗下，其實係要有 involvement 會好少少嘅。咁我就唉，我諗個 verse two 啦，不如咁跟住，但我又唔冇理由無啦啦喺呢啲歌咁樣 rap 噶嘛，大佬 rap 咩啫？咁我就 flow 下，跟住又唱下咁樣咯。咁但係都幾高音嘅，其實咁所以就我都唔知 live 點算。呢個係我個想，即係我最熟悉的人在總有天嗰個位好高噶嘛，無啦啦咁咁樣。 咁啊，因為而家呢一首歌即係整體嘅感覺就係好 dreamy 噶啦，即係嗰種。咁其實喺一個咩嘅 stage 嘅時候，就覺得我呢首歌嗰個感覺啊，個方向啊，係一個咁樣嘅題材，一種咁嘅氛圍噶，有冇啊？ 其實咧寫完之後咧係冇嘅，我哋唔知講乜嘅，完全大家都淨係 focus 啊，我咁個 hooky 啦，跟住只歌個 arrangement 好冇啦咁樣，大家都 focus 喺啲音樂上面嘅嘢，咁跟住去到揾填詞人啦。咁我同 A&R 傾啦，咁我不如試下揾鄭敏啦，咁我話好啊，咁我揾鄭敏啦，咁我直頭俾佢，咁我將個波交返俾佢啦，梗係我諗唔到嘛，咁我就喂你睇下聽完呢隻歌有啲咩諗法，咁跟住就成日拋啲 idea 出嚟啦，咁佢話哦聽完好正喎，好鍾意呢隻歌喎，佢話好有啲 low-fi 有啲 chill 跟住 dreamy 咁樣，咁就不如就試下寫出竅啦，靈魂出竅啦，咁跟住我話正喎，好似唔係太多人講呢啲 topic， 咁跟住之後就叫佢寫囉。咁佢寫完之後收到第一個 version 嘅時候，我覺得幾正嘅，係啦，正嘅原因係我冇乜歌講呢咁 deep down 嘅嘢，即係全部呢啲 hip hop 嘢唔會人即係哎呀好 deep 咁樣講呢啲嘢㗎嘛， 會 direct 啲嘅， 係啦，好 direct， 跟住一係就好情情塔塔 R&B 歌咁，咁我覺得話呢、這個歌詞其實有少少我自己睇完即係有少少反省，睇完之後覺得即係覺得哦，其實有一啲嘢可能自己平時追求緊啦，或者係冇留意，或者冇去察覺嘅一啲微小嘅位置，可能佢講咗出嚟。咁再加上佢就有講話啊，有啲佢有少少係 inspire by 個《靈魂奇遇記》嗰、那個嗰套戲啦。咁相信大家都好中意睇嗰套戲噶嘛，好多人中意睇。我覺得啊，佢追求緊一個人生嘅高峰、那個 peak 啦，上到去嘅時候突然之間出咗竅，咁跟住佢就發覺哦。 突然之間冇曬啦，所有嘢都咁佢出咗去之後，佢就係揾啦。哎呀，好想翻翻去個肉身入邊去攞翻嗰樣嘢。到佢喺個 trip 嘅時候諗下諗下諗下嘅時候，佢就發覺哦，其實嗰樣嘢唔係佢人生裏面最重要嘅嘢，即係唔係嚟抄嗰樣嘢嘅，只不過係嗰個 idea 有少少係個咁。所以我睇完之後覺得嗯又啱隻歌，即係有少少 dreamy。咁跟住又個 topic 我又覺得好啱聽眾聽嘅，即係尤其是香港依家咁樣咁。大家需要一啲治愈系列嘅歌曲咁样。 咁其实嗰个编曲会唔会就系因为有咗郑文佢呢个 idea 讲出窍啦，所以先至再编上去嘅时候用嘅音色啊等等就变成再 dreamy 啲啊，再迷少少咁样样。有冇关 系？有嘅，因为本身唔系谂住咁 dreamy 嘅，系少少 drag 地 lay back 嗰啲 low fi 嚟。 嗯，系。 咁跟住佢填咗呢个之后咧，我就觉得嗰、那个。有啲 vocal chop 可以再多啲 reverb， 嗯， 同埋去到个人声方面嘅处理咧，去到 bridge 嗰个位咧，可以再多啲 delay 啊 reverb 啊，令到佢成件事就真系好似 trip 咗咁样咯。 哦， 我编曲就再冇咁 lazy 咯件事。 因为条 bass 单如果单独听，其实佢可以系好烂噶嘛， 系啦， 即系呢首歌嘅话， 系啦，系啦，冇错。咁所以都有影响嘅，对 arrangement 上面都想贴近翻出窍呢样嘢咁。 咁啊，譬如你同你太太两个一齐做监制嘅话，其实你两个嘅身份，即系嗰个分工啊，或者其实系点样去做噶？ 佢嘅身份最主要就系监我嘅啫， 你嘅监文家添啦， 系啦。咁同埋我会做埋其他嘢，佢最主要系帮我去处理我嗰个录音个 part， 因为我呢只 album 里边好多嘅嘢都系自己有份 involve 咁。咁我点样录啫？即系我去 studio 咁，我行出行入咁样，咁我 focus 唔到。咁所以我不如你帮我录啦。咁你又俾啲 idea 我，咁因为佢清楚我把声多啲， 系 啦，咁所以佢就会俾好多意见啦，或者俾好多唔同嘅 direction， 叫我点样唱啊，啲咬字啊，咁样， 即系例如头先讲 outro 嗰个就系即系佢嘅提议啊，咁样样， 系啊，同埋佢都系会即系、就是、我做完啲 demo， 我成日会俾佢听噶，系啊，所以其实佢都系。负责揀歌嘅，我平时咧写啲 demo 卖俾人啦，咁我次次即系佢唔知点解咧，我俾佢听完之后咧，佢话掂嗰啲咧都卖得出嘅。 哦，明灯嚟噶，明灯嚟噶。 咁但系咧，我话自己掂嗰啲系卖唔出咯。 咁所以你系要听佢讲， 系啱。我可能唔信嘅，真心。唉，讲真，咁啊，我梗系我识多啲啦，咪先？大佬我做咁样讲完之后，哇，正啊！呢、這个真系正，我掂。唉，唔得啦，你唔会中意啊呢个。我唔系，我觉得香港就系要呢啲嘢。跟住就卖唔出。我写完一只，我觉得麻麻地呢只，跟住之后佢就话唔系，我觉得正，你会卖得出噶啦。跟住好快就卖出咗咁样。 但系你自己有冇研究过，到底你自己去听或者佢去听，你哋之间最大嘅差别喺边度，令到会有系咯会出现呢个情况？ 我谂佢个 mindset 咧比较听众啲、，pop 啲，即系佢一听落去中唔中意。我个 mindset 系我自己中唔中意，同埋觉得有冇型，咁、或者系觉得啲音乐正唔正，即系我个。自己的計算方式是成嚿嘢， 系 里边个 beat 啊个 bass 啊好正，咁但系其实可能喺听众里边佢唔系 focus 紧呢啲，可能 focus 紧嗰个 整体咯， 整体或者好唔好听咧咁样咯，就唔系因为你个 bass line 觉得好唔好听咁样咯，系。 咁呢一只歌咧，嗰时你个 demo 俾佢听嘅时候， 系佢嘅反应。 喂，其实嗰阵咧我麻麻地嘅，真系，我觉得我喺度谂咗好耐，因为我哋第一个 version 炒咗嘛， 系。 咁跟住之后林家谦又 send 咗一个俾我，跟住林家谦有一啲好密嘅 melody。咁样，跟住我就，好似唔系好够 hooky 喎。我平时写嗰啲系一句一句一句咁样 flow 噶嘛。咁我就谂紧啊，好唔好叫佢试下第二个 approach 系我自己有啲 idea。跟住佢话算啦，你唔好啦，你用翻 TLM 嗰个啦。我觉得佢嗰个好 hooky。我话系咩？我话但系我觉得好密嗰个，我觉得我有啲冇乜信心，我觉得。跟住之后咁，佢同我倾咗好耐，咁佢就话觉得真系好听，咁我就。花咗几日时间再听，咁我就话都系你啱。 呢个过程都几得意，即系你又即系你会想揾人合作嘅时候，尝试拆开嗰个可能 feature 嘅 artist 嘅一啲嘢，但系而家亦都你自己都拆开咗自己一啲。 其实系噶，成个碟里边都系嘅，因为上次同阿 Sammy 出嗰只你是我的 babe 咧，佢即系我老婆有份写咁啊，直头系啦，咁啊本身。 我都 ban 佢嗰個 chorus 噶。哎，呢個咁簡單，我話呢啲好似都唔係求其哼咁樣，我話你真係唔好掂喎，真係。 聽眾覺得嘛？ 肯定掂啊呢隻歌，跟住之後一路賣唔到啦。OK， 去到佢竟然自己用翻咁樣，咁啊 OK 喎，唔係我之後聽翻幾好橋。 咁所以有1935嗰只，而家有林家謙呢只。咁其實呢個 project 其他嗰啲嘅狀況係咪都其實都完成嘅七七八八嘅？因為都公開咗嚟緊，仲會有邊啲人 feature 喺呢個 album 度？ 係啊，其實都爭一首啫，係啦，有一首而家仲 mixing 緊啦。咁另外有一首咧就會係我自己唱曬嘅，係啦。咁嗰首就未公布啦，咁亦都係一個新嘗試啦。咁而嗰首都係我同我老婆一齊寫嘅， 係 又係兩三年前寫嘅歌嚟嘅， 係。听老婆话 啦，听老婆话啱噶啦， 最紧要啊呢啲 排到啊啲歌， 你要记住乐坛妈咪面就系你啦。 咁系咪每一只歌都会有 M V？ 因为上次有啦，今次呢只都有 M V 噶嘛，系咪都会希望每一只都会有咧？定话 我希望啦，梗系、 啊， 但系有时都唔到我话事 系。 希望， 因为今次呢个 M V， 我觉得亦都将你嗰只歌提升咗，令到件事再系 visualize 啲噶嘛。 其实系绝对需要 M V 嘅，我觉得呢只歌，因为你冇 M V 你表达唔。到嗰種靈魂出竅嘅感覺啊， 同三尖八角去合作， 係啦， 今次呢、這、一個咁，其實呢一個係咪都係你完成咗個音樂俾佢哋，就睇下佢哋聽完首歌 receive 到啲咩，然後佢哋主導去創作個畫面嘅都係。 係，但我本身有個 idea 嘅，我想係一個 animation 嚟嘅，係、 嗯、 啦，我係想有個 animation， 跟住就畫嘅，咁就畫非常之貴啦，大佬，即係你逐格畫咁完成唔到啦呢件事，係啦，同埋時間係冇可能，因為好趕嗰段時間，所以然之後一月先出，咁嗰、那個 MV 我就係想佢表達到靈魂出竅嗰樣嘢嘅，係、啦，即係緊係 meditation 啦，或者係俾人哋可以有一個思考空間去諗啦。咁跟住同佢傾嘅時候，佢就話啊，不如你試下做呢一個嘅第一身嘅效果，做唔係太多人咁做，咁亦都係幾特別嘅呢件事，我覺得。咁佢因為好似真係而家好似你自己出咗竅咁樣啊嘛，成、件事係淨係影住隻手咁樣， 係 係啦。咁跟住去到最後嗰個歐草先係 show 翻，哦，原來嗰個我嚟嘅咁樣。 係啦，我就見到最尾有埋樓梯啊嗰啲咁樣。係 啦，咁我覺得幾得意嘅，係啊，咁就不如試下啦咁樣。即係將成個故事由穿插成個連埋啲歌詞，一個本身營營役役嘅人生，好枯燥乏味嘅，跟住出咗竅，發生咗啲嘢，再翻翻嚟。 咁啊，亦都我哋期待你跟住落嚟呢張 album feature 唔同嘅 artist 啊。咁啊，今日再次多謝 JMY 嘅，謝謝你。 Thank you。 放开了，在世纪渺小，像一旧历高峰。 思绪的动静，喧嚣之中找到了寂静。以这放松感觉已上升，就代入初生的生命。妄念之内，妄念之外，自明。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一首作品带嚟有 JNY Beats featuring 林家谦，有最新嘅派台作品《灵魂出窍》练习曲，听日再见，拜拜。